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。刘敬者，齐人也。汉五年戍陇西，过洛阳，高帝在焉。娄敬托宛路诣其阳求，见齐人于将军曰：“臣愿上言便是。”娄将军欲与之先衣，娄敬曰：“臣一伯一伯见，一葛一葛见，终不敢一衣。”于是于将军入言上，上召入见，赐食。已而问娄敬，娄敬说曰：“陛下都洛阳，岂欲与周氏比龙哉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娄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与周氏异，周之先自后继，尧封之台，积德累善，十又于世。公刘必竭居宾，太王以敌伐故去宾，仗马垂居齐，国人争随之。即文王为西伯，断余瑞之颂，使受命。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。武王伐纣，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，皆曰纣可伐矣，遂灭殷。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属复相焉，乃迎成周洛邑，以此为天下之中也。诸侯四方纳贡职，道理均矣。有德则义以亡，无德则义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周勿以德治人，不欲依贤祖，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盛时，天下和洽，四夷相封，穆义怀德，复离而并是天子，不屯一族，不占一世。八夷大国之民，莫不宾服，效其共职。即周之衰也，分而为两，天下莫朝，周不能治也。非其德薄也，而行事弱也。今陛下起丰沛，收足三千人，以之靖往而卷蜀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羽战荥阳，整成皋之口，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，父子曝骨中也，不可生数，哭泣之声未绝，伤夷者未起，而欲比龙于成康之时，臣妾以为不谋也。且夫秦地背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猝然有疾，百万之众可惧也。因秦之故，兹甚美高于之地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，不恶其亢，抚其背，未能全其胜也。今陛下入关而都，按秦之故地，此亦恶天下之亢而抚其背也。高帝问群臣，群臣皆山东人，争言周望数百年，秦二世即亡，不如都周，上疑未能决。即留侯名言入关变，即日车驾西都关中。于是上曰：“本言都秦地者娄敬，娄者乃刘也，赐姓刘氏，拜为郎中，号为奉春君。”汉七年，韩王信反，高帝自往击之，至晋阳，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，上大怒，使人使匈奴，匈奴逆其壮士肥牛马，但见老弱及羸畜，使者十倍来，皆言匈奴可击。上使刘敬父王使匈奴， 还报曰：“两国相击，此宜夸金献所长。今陈往，徒见雷及老弱，此必欲献短，服骑兵以争利，予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是时汉兵已于勾筑，20余万兵已夜行。”上怒，骂刘敬曰：“齐鲁以口舌得官，今乃妄言举吴军。”谢系进广武，遂往至平城。匈奴果出骑兵，为高帝白登。7日然后得解。高帝至广武，设境曰：“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，吾皆以斩前使10倍言可击者矣。”乃封境2000户为关内侯，号为建信侯。高帝罢平城归，韩王信亡入胡。当世时，莫毒为单于，兵强，控弦30万，朔苦北边。上患之，问刘敬。刘敬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士卒疲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莫独杀父代立，弃群母以利为威，未可以仁义税也。独可以继久远子孙为臣耳，然恐陛下不能为。”上曰：“诚可，何为不能？故为奈何？”刘敬对曰：“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弃之，后奉位之，彼之汉嫡女宋后，蛮夷必慕以为阉之，生子必为太子，代单于，何者？贪汉重弊，陛下以岁时汉所余，彼所显，硕问位，因使便是封御以礼节。莫独在，故为子婿，死则外孙为单于，岂常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？兵可无战以见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，彼一之不肯跪进，无益也。”高帝曰：“善。”欲遣长公主，吕后日夜泣曰：“妾为太子一女，奈何弃之匈奴？上敬不能遣长公主，而娶家人子名为长公主，弃单于。”使刘敬往结和亲曰：“刘敬从匈奴来，因言匈奴河南白阳楼烦王，去长安近者700里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秦中心破，少民，地肥饶，可一食。夫诸侯初起时，非齐诸田、楚昭、屈景莫能兴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使少人。北晋胡寇，东有6国之族，宗强一日有变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臣愿陛下喜其诸田、楚昭、屈景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后，及豪杰名家居关中，无事可以备胡。诸侯有变，亦足率以东伐，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乃使刘敬习所言关中10余万口。叔孙通者，薛人也，秦时以文学征，代赵博士。数岁，陈胜起山东，使者以文。二世赵博士诸儒生问曰：“楚庶族攻齐入陈，愚公如何？”博士诸生30余人前曰：“人臣无将，将即反，罪死无赦， 愿陛下即发兵击之。”二是怒，作色。叔孙通前曰：“诸生言皆非也，夫天下何为一家？毁郡县城，立其兵，是天下不复用。且明主在其上，法令据于下，使人人奉职，四方服凑，安敢有反者？此特群盗，属窃狗盗耳，何足置之齿牙间？郡守卫今卜论，何足忧？”二是喜曰：“善。”进问诸生，诸生或言反，或言道。于是二是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，非所宜言。诸言道者，皆罢之。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，衣一袭，拜为博士。叔孙通已出宫，反射诸生曰：“先生何言之语也？”通曰：“公不知也，我既不脱于虎口。”乃亡去，知薛，薛以降楚矣。及项梁之薛，叔孙通从之，败于定陶，从怀王。怀王为义帝，徙长沙。叔孙通刘氏项王。汉二年，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，叔孙通降汉王，汉王败而西，因敬从汉。叔孙通如服，汉王增之，乃变其服，服短衣，处置汉王喜。叔孙通之降汉，从儒生弟子百余人，然通无所言尽，专言诸故群盗壮士尽之。弟子皆窃骂曰：“是先生数岁，幸得从降汉，今不能尽臣等，专言大华何也？”叔孙通闻之，乃谓曰：“汉王方蒙史实争天下，诸生宁能斗乎？故先言斩将千骑之事，诸生且待我，我不忘矣。”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，号祭祀君。汉五年，以并天下，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，叔孙通就其遗号。高帝西去秦科仪法为简易，群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忘乎，拔剑击筑，高帝患之。叔孙通之上亦厌之也，遂上曰：“夫儒者难与进取，可与守城。臣愿征虏诸生，与臣弟子共起朝仪。”高帝曰：“得无难乎？”叔孙通曰：“五帝异月，三王不同礼，礼者因时事人情为之结文者也，故下因周之礼，所因损益可知者，谓不相复也。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旧之。”上曰：“可视为之。”令一之，夺无所能行为之。于是叔孙通使征虏诸生三十余人，虏有两生不肯行，曰：“公所事者且实主，皆面于以得亲贵，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伤者未起，又欲起礼乐，礼乐所由起，积得百年而后可兴也，吾不忍为公所为，公所为不合古，吾不行，公亡矣，吾污我。”叔孙通笑曰：“若真比如也，不知时变。”遂与所征三十人息，即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谨罪野外， 习之月余，叔孙通曰：“上可试官。”上祭官，使行礼曰：“吾能为此。”乃令群臣习议，会十月。汉七年，长乐宫城，诸侯群臣皆朝十月，以先平明业者治理，引以赐入殿门。庭中臣车骑不足未攻，设兵张旗帜，传言屈殿下郎中加币，币数百人。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赐臣西方东向，文官丞相以下臣东方西向，大行设九宾卢船。于是皇帝撵出房，百官直直传景，引诸侯王以下致力六百担以赐奉贺。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，至礼毕，复至罚酒。诸侍坐殿上皆伏一手，以尊卑赐起上寿。商酒行，业者言罢酒。御史执法，举不如仪者，辄饮去。敬朝置酒，无敢欢华失礼者。于是高帝曰：“吾乃今日之为皇帝之贵也。”乃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金五百金。叔孙通因进曰：“诸弟子如生，随臣久矣，与臣共为仪，愿陛下观之。”高帝悉以为郎。叔孙通出，皆以五百金金赐诸生。诸生乃皆喜曰：“叔孙生成圣人也，知当世之要务。”汉九年，高帝喜叔孙通为太子太傅。汉十二年，高祖欲以赵王如意议太子，叔孙通见上曰：“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，立其息，晋国乱者数十年，为天下笑。秦以不早定扶苏，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，自始灭祀，此陛下所亲见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之。吕后与陛下功苦实惮，岂可备哉？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，臣愿先扶诸，以警血污地。”高帝曰：“公罢矣，吾直戏耳。”叔孙通曰：“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摇天下震动，奈何以天下为戏？”高帝曰：“吾听公言。”即上置酒，见刘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，上乃遂无意太子至矣。高帝崩，孝惠即位，乃谓叔孙生曰：“先帝元陵寝庙，群臣莫习，喜为太常，定宗庙仪法。”即稍定汉诸仪法，解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。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公，即见王朔必凡人，乃作妇道方著五库南。叔孙生奏事，因请见曰：“陛下何自著妇道高寝？衣冠月出游高庙，高庙汉太祖，奈何令后世子孙成宗庙道上行哉？”孝惠帝大惧曰：“即坏之。”叔孙生曰：“人主无过举，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。今坏此，则事有过举。愿陛下为元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，亦广多宗庙 大孝之本也。上乃召有司立元庙，元庙起以复道故。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，叔孙生曰：古者有春长果，方今樱桃熟可献，愿陛下出。因取樱桃献宗庙，上乃许之。诸果献有此兴。太史公曰：禹曰，千金之求非一壶之液也，台榭之摧非一木之枝也，三代之计非一世之志也。信哉，夫高祖起微细，定海内，谋计用兵，可谓尽之矣。然而刘敬托宛路一睡，见万世之安，至岂可专耶？叔孙通昔事度物治理，进退与时变化，足为汉家如宗。大直若屈，道固威仪，盖未世乎。